哇，呢、這个星期我成日都眼眉条啊，好多人提我名啊， 不停梁兆辉，梁兆辉， 梁兆辉啊！突然间咧， 你对野猪有咩意见啊？ 系啦、嗯，我成日都觉得，咦，好多年前都已经话野生动物嚟噶啦，唔知点解而家系突然间醒起，哦，其实唔系受保护嘅野生动物咯。 系啦，同埋原来好奇怪咯，野猪系好中意食面包皮咯，跟住 系啦，咁啊，总之而家坐喺度咧，同大家主持节目嘅咧系挛过梁兆辉，就唔系我估计值啦，系咪？佢冇话，佢冇话自己系挛仔嘅 default 系噶啦，系咪？咁就系渔护处噶梁兆辉嘅 ，OK。唉，呢、這个世界上面好多梁兆辉嘅，一个招牌跌落嚟咧，好似啲 KOL 咁嘅，一届都系。 唔系可能即刻系梁兆辉，好多人敬你咯，即刻。 OK， 欢迎又嚟到自己人啊！嗱，今个星期咧，其实哇，国际上面咧有好多大事咧，真系咧第一时间要同大家提一提嘅。 嗯， 有喜事啦，有啲唔系咁开心噶啦。OK， 首先喜事咧，其实系上个礼拜初嘅时候咧已经正式公布，我亦都想赶紧同大家讲一讲。嗱，记唔记得我喺疫情之初，应该话疫情发生之前咧，我咪飞咗一转去纽约嘅。 嗯， 就系啱啱系石墙事件嘅50周年啊嘛。 系啊系啊。 咁、 那 个 weekend 咧，其实我就去埋纽约市，即系疫情之前咧，仲系人山人海嘅，即系纽约市嘅 Gay Pride 啦。你谂下，系石墙50周年，再加上 Gay Pride 啦，你知唔知亦都系美国第一次主办呢一个 World Pride？ 哇，好虚撼啊！ 好虚撼啊！咁然后突然间，咦？呢、這个星期初嘅时候又听到 World Pride 呢个名字，因为嚟紧咧下一届嘅 World Pride 咧就系2025年啦。咁突然间咧就系、是、呢个 World Pride， 原来佢哋咧即系每一届咧，其实都里面有一啲嘅即系投票嘅朋友嘅 voting members， 大概有300人度啦。就會就住唔同嘅一啲即係 candidate 啦，一啲即係候選嘅城市啦，然後就公開投票咁樣啦。咁結果咧選出就係台灣地區高雄，就係2025年將會主辦就係亞洲第一個嘅 World Pride， 亦都係咧即係首次咧台灣地區咧又比較咁大型，除咗自己本土嘅一啲嘅所謂同志遊行以外嘅活動啦。 係啦，咁啊勁啊，咁啊大家 mark 住啦，2025年我諗睇怕都通咗關啦，係咪？如果2025年都通唔到關嘅話咧，我諗我哋嘔到咧，即係每個人身上面可以長出呢一個冬菇啊！ 我哋 台啊， 我哋會去曬喺全港九嘅地方，已經行暈曬，你都冇地方再去啦。 係啦，所有好聽我哋都去咗 station 噶啦， 冇錯， 又要嚟咧 repeat 多 round 咁樣噶啦。咁啊，總之記住就係2025年第一次喺亞洲嘅城市係舉辦咧呢一個好重要嘅 World Pride。2025年就係台灣地區嘅高雄市啦。係 嘅，咁啊，大家儲定錢啦，希望嗰時真係可以飛到咯，同埋唔使隔離咯。 係啦。OK， 跟住咧，我哋要讲下唔系咁开心嘅消息。记唔记得咧？就系当呢个美国咧，就系全国通过呢个同志婚嘅时候咧，嗰阵时其实台湾地区都未正式咧通过呢个同婚噶嘛。 嗯， 嗰阵时有另外一个呼声，你记唔得咩呼声？就系边一个国家有机会可能成为亚洲第一个国家咧，系会通过同志婚姻，甚至可能或者系民事结合都好啦。 都好多自己人中意去呢个国家噶， 冇错啦，就系西根康文国啦， 冇错啦。咁但係今個禮拜呢即係傳咗咁耐啦，係咪指紋呢個樓梯響啦，結果原來今個禮拜呢泰國法院呢正式裁定話呢同婚權利呢係敗訴嘅。 嗯， 因為其實係 based on 呢其實都打咗幾耐嘅單官司，係一對 lesbian couple 嘅官司嚟嘅。咁就係就住自己呢係沒有即係同異性戀可以看齊嘅即係結婚嘅權利啦，於是乎就上訴啦，而家就被駁回啦。 系， 咁但系嗰个判词有趣嘅，系啦，而家我哋觉得咧，其实婚姻只系限一男一女嘅啫，咁但系我哋都应该要继续争取咧，就系同志嘅权利嘅。咁呢个婚权咪就系同志嘅权利？你讲乜嘢啊你？ 同埋我记得咧，嗰个草案当中咧，其实系唔系所有嘅即系所谓嘅条文咧，都要同咧异性恋嘅婚姻咧划齐等于咁样样噶。佢哋都已经有少少咧退一步噶啦，即系可能简单啲就系遗产嘅继承权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即系譬如可能你自己本身嘅一啲其他婚姻里边有嘅权利，但系佢讲到咧，譬如可能领养啦，或者你去人工受孕生 B B 呢啲系冇噶。即係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哋攞緊嗰個權利已經唔係講緊同異性戀婚姻係呢個等於咯。 係啦，即係好似飲可樂咧，嗰個其實係 no sugar 版嚟㗎啦。 係啊， 係已經唔係幾好飲㗎啦，基本上都飲住先啦。 冇錯。 咁而家連飲住都係冇得飲住啦，咁樣咁所以有啲失望嘅。咁既然有喜事有失望嘅，講翻單國際嘅喜訊先啦。咁啦，啱啱就完咗呢一个冬奥啦。咁而冬奥咧就系今年度咧一个喜讯，就系各国派嚟啦，即系参与今年冬奥嘅一啲出柜嘅运动员咧，就系历年嘅新高啦。听讲就系比对上一次喺Rio 咧系高出3倍嘅， 哇， 3倍之多啦。好似有180几个嘅一啲出柜运动员啦。咁而当中咧就喺奥运嘅历史里面咧系第一次有出柜嘅，就系跨性别嘅朋友咧参赛啦。 嗯， 咁而一直咧，其實奧委會咧就住跨性別人士咧，即係運動員咧參賽咧，其實已經係俾人遭救病啦。又要規定啲即係跨性別嘅運動員咧，又要佢哋嘅荷爾蒙嘅注射一定唔知要停幾耐啊？又或者嗰個咩男激素嘅水平要點樣，即係同呢一個異性戀嘅看齊啊等等咧，然後先至可以參賽啦。但係啱啱嗰個星期咧，就國際奧委會咧有個新嘅指引，就係話已經係唔需要運動員咧。是接受任何的荷爾蒙的即是注射啦的即是所謂那個即是水平上面的調節啦，亦都唔需要佢哋做曬咧，即係全套嘅所謂性別重置手術咧，都可以參賽喎。 哇，咁好好、啊、喎、 哇，這個好緊要喎、 啊。係啊， 真係一個天一個地、啊，係一個好重要嘅分水嶺嚟嘅。 嗯。 咁你係可以參賽啦！你叫你啲好嘅即係朋友，即係你知道我哋以前都已經係訪問過好多咧一啲跨性別嘅朋友啦、嗯，其中都有一啲即係係相當之大隻嘅運動員啦。 係。 咁其實小峰啦， 係啦。咁其實過去即係啱啱過去嘅奧運會咧，其實都有一啲即係跨性別嘅運動員咧，亦都備受呢個質疑啦，或者即係網上都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抨擊啦。咁所以希望即係嚟緊嘅即係奧運會啊，或者大型嘅國際賽事咧，等佢哋更加容易去參加。 同埋咧，講到唔需要做即係性別重置手術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一件好重要同埋非常之係需要肯定嘅事嚟嘅。因為其實成日都有講緊嗰樣嘢，就係話唔代表你個人嘅 physical 係可以。適合去做呢個性別重置手術噶嘛？咁如果你唔適合嘅時候，咁你係咪永遠都唔係即係你想做嗰個性別嘅人啦？ 係啊，同埋佢哋有個錯誤嘅觀念咧，就係覺得個性別咧就取決於咧你身體上面嘅機能。喂，但係其實講真咧，同樣性別，就算你係異性戀者，喂，其實每個人嘅基因啊，其實都唔同噶嘛。有啲人天生出嚟就可能係優性啲啦。又或者佢肌肉嘅 level 啊，即係其實已經同其他嘅運動員唔同。唔通你又話，唔得啊，咁你好似優勝過其他人咧，先天地，於是乎又取消佢嘅資格咩？咁係講唔通咯。 我真係覺得咧，好似咧打籃球嗰啲咧，即係嗱，而家我哋要公平啲，所有咧高過六尺嗰啲唔准打籃球。 咪咯，咁 NBA 嗰啲點算啊？ 係啦， 個個都係 out 啦，係咪？ 冇錯，因為我哋要公平啊嘛。咁但係唔係呢樣嘢？你生得高嘅時候，咁當然係有你個優勢喺度嘅時候，你咪繼續去大家去競爭咯。 係咯，你諗下，如果個個都要求到好似姚明咁高嘅，哇，都幾好睇嘅喎。如果嗰場賽事個個都姚明咁高咧，梅花。化妆咁啊，简直系，你都冇问题啊！ 咁佢哋唔使跳都唔使打波，行埋 佢哋系唔使跳，佢哋就咁 行埋去。 佢哋唔系射波，佢哋系摆波啊嘛。 系啊，个个跳起就掂到个篮顶噶啦，已经。 咁仲有咩好睇咧？ 咪睇下你点跳咯，同埋佢掹嗰下会唔会掹烂嗰个篮球？ 唔系啲巨人跑咧，其实唔系咁容易跑噶。佢哋用嘅气力系大过好多即系我哋地个重心咧比较低嗰啲人嘅。 唔系你讲开一单即系开心嘅嘢啦，咁我都讲单开心嘅嘢啦。不如呢个咧就系喺美国咧，史丹福大学咧有位物理嘅博士生啊，阿 Ben 啊，咁啊向佢男朋友求婚啊。咁你知啦，即係讀物理啊、讀化學嗰啲，通常都應該係一啲即係所謂嘅書呆子啦，或者可能悶悶地嘅，即係你感覺上。咁但係咧，原來咧佢就利用佢學以致用啊，發揮佢嘅物理嘅所長咧，就整咗一個好特別嘅求婚方法。其實咧，佢就係用即係首先用 3D 打印機咧，就 print 咗一個六角形嘅嘢。咁我望過嗰個嘢嘅，其實就有啲似我哋細個玩波子棋嗰個板咁樣嘅、 哦、 六角形啦。咁上面咧，佢就黐咗好多一塊塊六角形嘅鏡仔喺度嘅，好似有成169塊嘅。咁當呢啲鏡咧受到陽光反射嘅時候咧，就你知啦，鏡會射翻啲， 佢就會折射啦。 係啊，啲形狀出嚟噶嘛。咁但係 你果然唔係讀科學，諗折射嗰兩個字都係諗唔到㗎。 就係唔知影到啲咩出嚟。 總之 係 反射啦，見到陽光。 所以某一天咧，風和日麗嘅，即係黃昏時間咧，咁佢帶咗佢嘅男朋友 Alex 咧去呢個沙灘就求婚啦。咁佢就俾咗依塊咁嘅即係六角形嘅，好似。鏡啦，咁樣蜂巢嘅嘢咧，就俾佢嗰啲陽光射落嚟， 即刻好唔浪漫啊！突然間話蜂巢嘅嘢去求婚， 其實我想講八卦嘅， 太極。 咁咧就將個佢，因為嗰啲鏡仔咧又唔同，即係折射嘅角度啦。咁就將咧就嗰啲鏡仔咧就射曬落去個沙灘上面咧，原來就打出 Marry Me 呢個字眼啊！ 咁咁如果嗰日係冇夕陽，突然間陰天落雨嘅話，佢係咪要帶埋自己大光燈去咧，先可以有呢個折射效果咧？ 唔係，咁佢計算過嘅，佢都有研究過天氣嘅，同埋即係嗰邊一日係最佳時機同埋時間咁先帶個。 你講得咁複雜，其實而家市面上面都有㗎，有啲鋪頭咧夜晚嘅時候個招牌咧，其實佢上面有眼燈咧，係打落去個 地下 係啦， 道嗰度噶嘛。 係啊係啊，已經冇咗實體招牌好耐嘅啦。 如果你咁講嗰啲，即係其實想淘寶，但係有得賣啦嗰時。斬下添啊！ 因為人哋求婚好浪漫㗎，你講完之後咧，覺得好似好把鬼咁樣。 即係拎咗個 fans 牌出嚟。 唔係，同埋係最驚搞到咁大陣仗，然後跟住 say no， 即係嗰隻掃興啫。 嗯，咁佢男朋友就冇啦，當然係都好欣然接受佢嘅求婚啦。 嗯，不過你講到結婚咧，呢邊就好開心啦。但係那邊廂咧，內地亦都有一單咧，我都唔知應該叫開心定唔開心嘅婚姻啊。咁、我話説咧，就有一個伴郎啦，咁啊諗住，好啦，同好朋友要結婚啦，咁我幫你做伴郎啦。咁喺結婚呢個宴會前夕咧，就上網抒發一下感受。咁然之後就講。其实呢我同呢个新郎哥呢已经拍咗拖十年㗎啦。依家呢我就做埋佢嘅伴郎望住佢娶另一个女人啦。咁又諗住其实呢上网呢抒发一下嗰个感情。咁点知呢就引嚟呢好多人嘅热烈讨论啦。咁、但係呢就唔系讲緊佢有几可怜啦又或者诸如此类喎。係大家呢好努力呢想搵呢一个嘅新娘出嚟。因为好想话俾佢知你唔好嫁呢个老公嫁唔过嘅真系唔好嫁咁样囉。 啊，个世界真系唔同晒噶，而家有一啲咧同志咧公然求婚啦，然后跟住咧就有啲人咧即系因为失恋，然后跟住咧就新郎啊不是我啦， 系啊， 咁然后跟住就会走出嚟投诉啦，然后即系拗拉啦，然后跟住就博到同情同埋掌声噶。 其实咧佢都有讲嘅，佢话佢就原本话唔系自己想博同情嘅，佢真系觉得咧我好系诚心祝福佢呢一个嘅前男朋友嘅，咁但系佢都即系总会有少少人哋结婚，但系另外一半唔系自己嘅时候呢。不善未宜嘛，所以佢就上网抒发一下，咁啊点知咧就引嚟好多网民嘅热烈讨论啦，甚至乎即系大家会觉得，咦咁你你嘅前男友而家同一个女性结婚，会唔会系骗婚噶？你会唔会呢个又系同婚嘅情况发生噶？咁要叫个新娘谂清谂楚先咁、样咯。 系咯，咁所以个世界真系好唔同啦。譬如好似上次拼多我喺台上面我都讲过啦，而家即系嗱，以前一啲新人一出道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疑似系基啊，唔好话你即系承认自己系基啦，都简直系自己嘅歌唱事业咧一只脚咧就踩入呢个坟墓度啦。但今时今日咧，就算你觉得啊呢、這个新人都应该系直仔一名嚟噶，都系直邦邦噶啦。但唔知偏偏点解咧，大家都好中意咧，就系、是、玩暧昧噶。 系啊， 好似 Manson 咁样啦，系咪接二连三 ，OK， 佢参赛嘅时候又要做个挛剧啦，咁然后跟住咧之后嘅舞台剧咧就系、是、呢个挛挛成人礼咧、又系做挛噶啦。但系佢话诶，我唔系扮基，我系饰演男同志，唔系佢话我饰演同性恋角色啫。当佢讲同性恋呢三个字嘅时候，我就觉得，你应该系直的，我对你冇怀疑因为我哋其实已经好少讲同性恋呢三个字嘅啦，其实 都系嘅， 好生呆啊嗰件事。 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咯， 系啦，系啦，嗰、个系 Sam 嘅口头禅，大家记得边个系 Sam？ 唔系，如果系自己人嘅，好多年嘅听众一定会记得嘅。咁、但系讲到呢样嘢嘅时候，我就谂起咧，就嚟自某一间电视台咧，近排就好中意咧有个造星四嘅出现咗啦。咁啊，啱啱咧就已经诞生咗六十强啦，而喺里边咧，亦都有一个咧自己人咧都会有少少留意嘅一个参赛者嘅。咁啊，讲紧咧系阿 Drew。咁啊，其实成个咧个比赛当中咧，其实佢都喺呢一个 moment 啊，都冇讲紧自己个身份系点样样。咁但系佢一个中性打扮嘅参赛者，亦都喺度话咧啊，其实女团里边咧都需要一啲唔同样子嘅女成员嘅。咁可能佢觉得自己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啦，咁样样咯。 系啊，但佢有冇即系佢冇承认自己嘅性取向啦？当然，但系咁佢嘅表现又如何咧？我都有见到佢嘅新闻咯，反而系佢最多咯，我觉得。 系啊，但我就见到一啲评论，我就冇睇嗰个电视节目啦。咁、但系咧，我听到啲评论就系话，其实个表现麻麻地嘅啫，纯粹系因为佢呢一个男仔头嘅打扮咧，于是乎拣佢入围，咁到底系唔系咧？ 同埋有讲话佢识揸飞机咯。 咁呢个好加分啊！好重要，你记唔记得我哋都曾经喺呢个捞灯期间系访问过一个 lesbian 嘅揸飞机系攞晒牌嘅， 直升机 好英啊！唔系真系飞机啊，唔系直升机啊，话长机啊。 Okay, 你识唔识分噶？ 我记得我睇过篇新闻话嗰个 Drew 系揸直升机。 哦，咁就总之揸机啦。 系啦系啦。 咁你觉得轻巧啲系咪直升机？ 咁唔系都好嘅，我都唔识咪。系 你要揸火箭，你先觉得哇！你识揸火箭啊？ 咁但系咧，佢嘅表现我嗰日咧系有睇到嘅。咁啊，当然啦，我觉得仲有好多需要进步嘅空间。咁然之后咧，我觉得反而咧除咗佢嘅表现之外咧，系反而佢系入咗咧阿祖嗰队噶。咁而阿祖禁制要呢个组员嘅时候咧，佢都讲一句咧话，要为 LGBT 做啲嘢。 嗯，所以就揀佢 係啦，咁所以 即係早有份揀㗎嘛， 早有份揀嘅，同埋揀嘅時候講咗呢一句 嘅，好啊，私事公辦，然後就要講出口。 我中意呢啲嘢。 但系人家就冇讲过究竟自己系点样样嘅，我都呢刻为止 有睇过啲评论嘅，就系话其实咧女团系咪一定要拣一啲好女仔嘅样出嚟先至系即系你心目中嘅选择，定系即系其实呢啲都系以一个男性嘅角度，可能佢要中意啲靓女啊，所以就摆好多即系女性化嘅成员喺入边咯。 但 系 我觉得 咁亦都另一条问题就系、是、咁到底男团系咪一定要系呢一只咧？可能是一个好麻甩佬啊，好地盘 feel 嘅，其实都可以有 mark 嘅， 你都有噶， 应该有噶，我都有噶， 有啲好麻甩嘅乐队嘅以前 系啦。咁你可唔可以想象 动力火车 系啦 ？Mirror 有个动力火车咁记载到， 长住头发挛晒， 好正嗰啲年 代，冇人记得边个系动力火车噶啦。你又喺度咧， 暴露年龄并不 暴露年龄嘅你真系。 唔系，我讲翻 Mirror 啦。嗱，例如我啱啱最新留意到咧，就系 Anson Low 嘅新。戏啦，就嚟要上啦，咁就即系最大嘅即系亮点就系佢要扮一位女团嘅成员啦。咁、当然啦，我呢个即系变装界嘅即系老嘢， 我承认自己系讲唔到。 唔系，咁我喺度睇到嘅，咁我觉得因为佢嗰个女团，因为睇翻佢个女团嘅成员，其实都系一啲比较轻强啲嘅少女造型，咁所以佢嘅女装打扮咧，其实系比较轻强嘅，我都觉得。 你唔系话佢走成熟路线咩？ 唔系啊，其实佢都系一个类似啲韩国嗰啲即系文青少女嘅造型咯。 系啦，即系啲粉再多过而家啫，但系其实而家都唔少。 唔系戴咗个假发嘅啫，其实我 系咩？系 唔系有眼一毛嘅？ 有嘅都同埋有即系画红啲个嘴咯。不过我个坊间嘅反应就系话吓咁普通嘅，即系大家都谂住系好艳丽啊，好哇一声咁。 系同你比就个都普通噶啦。 咁但系 同你斗 啊？我希望佢即系嚟紧都会继续即系努力啦，即系向前辈啊，好似哥哥咁样学习啦，如基。 我几惊你话向我学习，好似我呢啲前辈， 佢会话向姐姐学习，唔好讲自己就唔会系话自己哥哥嘅，佢唔会反串嘅，你明唔明啊 ？OK， 咁但系见到系一个好事嚟嘅，咁大家即系无论系直同埋挛啦，就算系新人都好咧，都唔怕去尝试好多嘢，亦都唔觉得即系全系机咧，系一种即系负面嘅新闻啊。例如好似最近咧，以下咧呢位蠢嘅朋友咧，最近好似有个网上面有广告咧。似乎都有个机 kiss 出现 啊！系啊，一嚟就锡啦。 佢系边个？ 佢系 MC 张天赋啊！ 但系真系蜻蜓点水，半秒咁啫噃。 嗯，好过冇啊，同埋个对手咁靓仔。 但系唔紧要啊，网上广告你可以 pause 噶嘛。 系啊， 咁个机 kiss 可以 last forever 噶。 依然再睇啊！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谁人以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 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誓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状态就算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寻日抵港考察四日，了解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和措施。专家团由国务院港澳办和国家卫健委组织，成员来自国家卫健委、广东省、深圳市和珠海市等的疫情防控专家。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亦派员参与。专家团抵港之后，随即出席特区政府安排的简介会。专家团今日至到星期二期间，将到访和香港防疫抗疫工作有关的单位和设施，并和人员会面交流和分享经验。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简介会上代表特区政府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防疫抗疫工作的支持和关心，并欢迎内地专家团访港。政府批准科兴疫苗接种年龄降至三岁，优先安排十二至十七岁青少年接种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相信，有关安排可推高中学生接种率达到八至九成以上，有助学校全面恢复全日面授课堂。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预计，出年年初或者可以为小学生接种科兴疫苗，之后再推展至幼稚园学童。警方接获情报，指有人利用虚假资料同陈述获得社会福利同金钱利益等，拘捕27名男女。经调查之后，相信案件涉及48人，他们以欺诈手段获得双重身份，去申请包括消费券、10,000元现金发放和公屋等，亦有被捕者用虚假资料登记做选民。警方初步相信涉案人士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亦没有证据显示背后有集团操控。加拿大政府宣布由今个月底开始完成接种中国国药科兴或印度的新冠疫苗人士可以入境加拿大，无需隔离。加拿大之前只承认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公布说自11月30日起，入境前已完成接种以上其中一款疫苗，完成接种14日以上将被视为完全接种。他们提交疫苗接种证明和检测阴性结果，无需隔离，亦无需在入境第八日开始接受检测，亦无需在入境第八日接受检测。另外，从明年1月15日开始，目前获豁免的人士只有在完全接种被承认的疫苗后方能入境，包括家人团聚者、年满18岁的国际学生以及持有校工作许可的人士等。未获豁免的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外国人禁止入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天气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中央肾科委员会主席麦兆嘉医生， 虽然这个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有慢性肾病，当其他疫苗注射的时候，他们的保护率都不及得正常人，但是在这个疫苗当中，现在的数据就令人鼓舞。其中一句就是讲那些慢性肾衰竭，又或者是有小部分的数据现在出了是他们在洗肾，更加是做了肾移植的都有，他们的保护率去到八九成，其实好贴近正常，争少少，但系我觉得都几理想。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你嘅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嚟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系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现在由 Tur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ning News。 历史上首次世界同志游行将会在2025年在台湾地区举行。根据媒体报道，台湾地区在2019年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之后，事隔两年再创新历史，就是正式取得世界上最大型的同志游行活动世界同志游行的申办权。时间将会是2025年，这个亦都是历史上首次在东亚地区举行的活动。Interpride 是国际组织，代表并由 LGBT 社区骄傲活动的制作人组成，以庆祝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的文化和骄傲。在高雄同志大游行这个组织参加了 Interpride 之后，他们积极参与亚洲的同志游行团队合作，并且在2019年成为第19区的代表成员。轮选过程得到世界各国的协助和帮助，在全球的支持和信任底下，得到 World Pride 在2025年的主办权。而 Interpride 的联合主席 Julian 发表声明，今次是第一次在有关地区举办世界同志游行，一定会为邻近国家和地区的人权意识和同志权益带来重大影响，希望在未来4年会带来亚洲地区的人权进程和改革。魏晋生 Jeffrey、 张天赋 MC 和苏浩儿 Chloe 合作拍摄微电影，早前在各大社交媒体同步播放。Jeffrey、 MC 和 Chloe 今次表示是他们的首次合作，剧本令他们既紧张又兴奋。其中 Jeffrey 和 MC 要拍摄接吻戏一幕，事前准备充足， MC 特别准备了牙膏牙刷，在接吻之前清洁牙齿。而两位男演员初时表现害羞，但是在情绪酝酿之后，他们迅速入戏， Jeffrey 更加主动接吻，拍出来的效果令人满意。而接吻的一刻，全场尖叫声不断。 MC 在社交网站留言说，温馨提示，作为一个专业的表演者，一切纯属演技，他是不会戏假情真的。但是有网民就搞笑留言说，张天赋和魏晋生是天生一对。这次的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嗱，記得上個星期咧，我哋自己人啊請咗阿 Sonia 上嚟啦。咁其實咧，本來今個禮拜咧請佢另外一位好姐妹上嚟嘅，咁就係同樣都係呢一個咧一年一度嘅Women's Festival 啦，就係呢個女人節嘅搞手啦、creator 啦、策展人啦。其實咧，我哋年中咧都有啲嘉賓係要 repeat 嘅。OK， 咁但係咧，永遠就係呢兩個嘉賓有個特點咧，就係無論佢哋單頭上嚟啦。兩個人一齊上嚟就更加不得了，就基本上咧，我哋可以早啲放工走咧， 全程俾個麥就得噶啦， 都唔覺我哋走咗嘅嚇，全程啊開咗個麥俾佢哋咧，佢一路吹到輕談完咧，都其實仲喺度吹緊嘅， 可能6点天光都仲可以講緊嘅， 越吹越精神嘅， 係啦，咁但係啊，居然 係啦 ，no show 喎。 係 ，I'm Sarah 就突然間有啲事啦，咁就嚟唔到啦。因為我哋今次依個禮拜嘅訪問嘅主題咧，就係嚟緊去有一個新嘅展覽活動。係 啦，嗱呢個展覽咧就非常之勁啊！我諗係香港開埠以嚟啦，係首次以咁樣嘅形式作招來嘅一個展覽啦。我嗰陣時候開始有啲震啊，你明唔明啊？但是相当之破价嘅，咁但系咧，其实咧今次呢个展览咧，即系有趣的地方咧，就系除咗阿 Vera 系有份其中一个教授之外咧，其实仲有两姊妹嘅，咁但系即系头先我前奏就话俾佢知道咧 ，Vera 唔上嚟咧，佢哋就要秉承阿 Vera 嗰只多嘴法啊。 好难 嘅，你两个顶一个啫，顶到噶，佢哋两个真系唔使停啊 ，Sonia 即系加上呢个 Vera 咧，真系唔使停，佢哋。我留意過有陣時佢哋講嘅時候咧，你哋基本上唔使透氣， 係啊，同埋 冇坡冇坡位， 所以有啲位插入嘅時候咧，其實係好難嘅呢個動作。 OK， 好啦，咁介紹下兩位朋友先啦。嗱，佢哋真係親姊妹嚟嘅，咁而有趣的地方咧就係親姊妹啦，咁但係咧就一直就一攣嘅。OK， 你哋介紹咗自己先啦，咁然後先至轉頭講一講你哋嚇邊個直邊個攣啦。 阿姐姐講先啦 ，Hello， 我係阿 Pat。 Patricia， 阿 Pat。 是我是 Lisa， 我是妹妹。 OK， 咁如果大家有飲開茶嘅話咧，其實佢哋有多個身份嘅，因為咧本地咧即係本地自家製作嘅一個即係茶嘅品牌咧，就係來自佢哋嘅，咁就係叫做咩話？大杯茶。 我真係唔記得添。 廣告時間 ，OK 啊，咁因為佢今日都拎咗好多茶， 跟住就完咗噶啦，冇噶啦， 冇噶啦，冇噶啦，嗱只可以一次嘅咋嚇，我哋唔可以咁 commercial 嘅香港電台。咁但係咧，即係其實佢哋因為今次咧策展人咧都係包括呢兩姊妹啦 ，OK， 咁不如由你哋去講下，到底呢個係乜嘢咁破價嘅展覽先，講個名先啦。 咁其實展覽個名就叫做 Dear Labia 啦，即係中文就係親愛的音訊。咁 你不如講多一次，我諗而家有啲聽眾咧喺度聽嘅時候，你講咩話？你咪真係講嗰兩個字啊？即係你講多一次。 親愛的音訊 係啦，親愛的音訊咧就係 Dear Labia。 係 會唔會 Labia 其實都係你知喺外國咧有好多嘅唔同嘅字眼咧，即係都係稱呼嗰啲私處噶嘛，即係男同埋女都係噶嘛，係咪 Labia 都係其中一個字眼嚟嘅？定係你自己自創嘅？ 其實咧就係、是。即系咧，我喺度谂呢一个 art show 个名嘅时候咧，咁我就去研究呢个我哋嘅音度嘅各个部分啦。咁其中一个部分咧就系、是、个唇啦。咁 labia 就 系 音唇， 其实 lips 咁解，佢系拉丁，系啦，系啊，系。 你知道我哋真系唔会知噶啦。其实我哋男士系唔会去研究咧，尤其是系男同志，我哋更加唔会研究。 即系其实系咪有少少似咧？好似 lesbian， 其实呢个字本身都唔系英文嚟噶嘛。是另外一啲嘅字，慢慢然之後將佢演變成為 lesbian 呢個字，就解作於女性。 唔係因為有好多啲字眼咧，我哋用到今時今日咧，原來追溯咧，可能係希臘嘅神話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拉丁文啦、希伯來文啦咁樣。你可唔可以講下？你知唔知個源頭嘅其實？ 其實即係咧，我都係因為今次呢個 art show 先識呢個字， 先至認識多咗係啊，關於 但係係啊，但係純粹係因為我哋越做呢個 art show 嘅時候，就越發覺其實我哋想講嗰樣嘢唔係淨係女性嘅高潮，而係女性同自己音部嘅關係。 係 咁，所以今次就覺得哦，如果我哋用音訊嚟講，即係好似我哋同自己即係用個嘴同個嘴對話，咁好似真係有個意義喺度咯。 OK， 咁所以就想係 Dear Labia， 就唔係 Dear Vulva 咁樣咯。 OK， 嗱，因為你哋呢個展覽啦，嗰、那個即係命題啦。OK， 突然間令我聯想起咧，即係其實有一個即係monologue 嘅 show 啦，即係音度獨白啦。其實喺香港都有個中文版本添嘅。咁其實喺世界各地其實都有唔同嘅 version 啦。其實嗰個目的都係話，即係以一個女性咁，然後佢喺台上面有一系列嘅自己可能自己成長啊，對於自己身體迷思啊，甚至係性經驗啦，係去講自己同自己身體嘅啲關係啦，尤其是係性關係咁樣啦。OK， 咁其實今次嗱呢個好破格啦，頭一轉頭我哋講下到底個形式係點咧，就大家覺得哇咁都得。 系啦，听个名 都得， 点样去 dear 法，点样去沟通咧？ 系啦，真系啊！我谂你听完之后咧，就真系要讲一句 oh dear。嗱，首先不如讲一讲未讲嗰个形式啦吓，到底点样破格化之前咧，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咧？会同阿 Vera 啦，嗱 Vera 佢做开即系其实 sex toy 啦，咁佢甚至今时今日已经去到地步咧，我见到佢社交媒体系非常之活跃，好多 followers 嘅，因为见到一个妈咪咧系咁公然咁去拎住个 sex toy。 賽教大家怎樣玩、即我覺得香港人尤其是女性是覺得從來在他們的成長裡面是沒有遇過一個這樣的人物的，而是可以這麼公然去講一個有夫之婦有埋還有個媽咪添這樣，然後他真的拎著 sex toy 教你玩呢，是完全面冇難色和任何尷尬啦、 啊。 大家覺得好 refreshing 啊！ 嗰件事原來就係可以 搞笑噶嘛， 又好搞笑啦，啊、又講嘢唔停啦，唔、啊、會有 pause 啦。咁、啊、其實好 interesting， 但係點解會突然間又拉攏咗你哋一齊去搞呢件事呢？ 其實喺大概多個半年前啦，咁我哋有另外一個。有另外一啲人想揾我哋搞一啲 collab 咁樣，咁當時咧我哋就想圍繞係女性話題嘅搞呢個 collab， 咁、但係你都知道，因為我哋做咗即係創辦人女性創辦人咁多年啦，我哋都覺得我哋唔想再講即係女性係創辦人或者女性係老細呢一啲話題，咁、我哋就想講我哋係我哋自己身體嘅老細。即系我哋系 对于身体嘅自主 ，body 嘅 boss 咁样，咁所以我哋就 be in charge of 我哋嘅 body， 咁我哋就觉得咁不如即系就大胆啲去讲嚟，我哋对性即系女性对性嘅自主啦，咁样，咁就所以就讲。陰部咁樣咯 ，OK， 不過咧我都知道咧，其實阿 Coco 咧係收到咧 Fira 一啲嘅小道消息嘅，就係講緊咧點解佢當初都有呢一個嘅意思咧去做呢一個嘅展覽嘅，就係、源於呢個十五歲嘅小朋友，你記唔記得 Coco 佢同你講緊啲咩？ 我記得，我當然記得啦。咁就係例係就係話佢去做一次即係性教育堂咁樣啦，中學啦，咁十五歲嘅妹妹咧就有一個問題問佢啦，咁佢就覺得自己嗰個陰部就唔夠靚。就係點解唔夠靚呢？就是、因為佢嘅男朋友話俾佢聽咧，佢睇咗啲 A.V. 片之後咧，發現嗰啲人係同佢唔同嘅，咁所以佢就會產生咗個焦慮同埋問，即係疑問啊，係咪真係唔夠靚啊，唔夠好？因為佢冇辦法去同人哋比較咁啊，咁所以阿 Vera 咧就之後就諗啦，我都真係要做一個咁樣嘅活動。或者要講多一啲方面嘅題材，等佢哋認識多一啲咁樣。 係啊，同埋可能咧，坊間你揾到好多資料咧，都係嚟自啲外國嘅資料啊，即係你會做翻一啲比較香港地道啲嘅，甚至乎可能係用亞洲人士做例子，其實係好難揾啊。咁所以咧，佢都嗰陣時已經有少少諗啊，唔得，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我應該揾翻多啲一啲香港嘅本土例子，然之後就去再話俾大家聽，其實啊，原來有好多唔同嘅形狀啦，或者可能唔同嘅顏色咧，但係你都唔需要覺得自己係。好突然間唔同嘅同其他人，因為個個都真係唔同嘅、 有冇揾你啊 ？Tina 冇啊， 係咪覺得好失望啊？你自己 係都知道太遲咯。 首先我覺得佢呢一個，因為佢好似唔知去一個即係性教育堂啊，即係一個年青嘅女孩子咁樣。我就聽完呢個故仔之後咧，我覺得最有問題咧就係嗰個年青女孩子個男朋友。因为佢真系觉得自己睇嗰啲 A V 咧，系一啲真实嘅嘢嚟嘅，要同现实自己女朋友嘅身体咧嚟去比较嘅。点解你唔似佢嘅？但你记住，你睇嘅嗰个 A V 嚟嘅，系一个 fantasy 嘅世界嚟嘅，大佬。即系大家觉得嗰样嘢啊，就系、是、真实咯。你要同个 A V 嗰个女郎系一模一样咯。 但系唔系咯， 即系分唔到 fantasy 同埋 reality 之间嘅分别咯。咁样 ，OK， 嗱，我哋入戏肉啦。咁到底今次呢一个咧叫做 Dear Labia 咧嘅即系艺术展览啦，即系最破格嘅地方系咩咧？就是聽聞你哋揾咗好似幾十個嘅朋友咧，係做咗一個好似係陰部嘅石膏模型係嘛，好勁喎！係點嘅一回事嚟噶？ 其實就好有趣嘅，其實我哋自己試咗先嘅。咁 哦，你真係自己試咗先嘅。 咁當然要自己做咗先，即係啦。咁其實我係第一個做嘅。 但係你哋透過啲咩方法可以識得做嘅咧？ 咁、 有人教你哋㗎？ 係 Vera 係唔係？咁其實咧 ，Vera 咧就話説咧，佢就讀咗個degree， 即係佢好似嗰陣時係讀 art 嘅。其實、你哋有冇人知道？ Okay. 你知唔知道？ 唔知啊。 啊係，咁咪本身係、你講，即係我咁跟住 我哋都有朋友， 係我哋都有朋友咧，都係識做呢、這個 倒石膏嘅。 係啦，倒石膏。 我諗都好多人識嘅，但係為嗰個部分做石膏，我諗首先可能冇諗過啦，亦都就算諗過都唔係好敢做。 同埋對即係對於大眾咧，佢認識嘅咧石膏倒模咧，咪就係倒你個樣咯。 通常就係倒你個樣，然之後可能你嗰幾個鐘頭裏面咧就係、好似呼吸唔到咁樣咯。咁、然之後等個石膏固定咗啦，然之後就套翻個頭出嚟嘅時候，你就可以整翻你自己個樣出嚟 啦。係啦，即係好明顯你，你如果即係 touch 入個醫院，你跌親手跌親腳，咁你要打石膏就係咁樣咯。 又 係 喎， 係嘛？就咁簡單啫嘛。但係即係幫自己個私處，大家都知道私處即係除咗係有啲人會覺得係尷尬位啦，而係另一個就係好幼嫩嘅位置嚟噶嘛。即其實你哋可唔可以 share 你哋嘅經驗？你真係要試過嘅時候，其實係一個咩經驗嚟嘅？ 咁其實就係咁嘅，都唔係咁。我哋開頭我聽我都覺得，咦，都好似有啲，即係好似有啲緊張咁啊！呢件事同埋唔知點做啦。不過我哋就係、是，既然我哋要做呢個 art show， 我哋都話咗要做，我哋都唔可以，即係我哋都要硬著頭皮去做咗先咁樣。係。咁當日就係、是、其實就大家所有女性在場嘅都見到大家嘅。私處嘅 ，OK。 咁其實呢個經驗對我嚟講都係有啲， 你講到好似好多人咁嘅嗰個場合。 因為我哋首先咧，即係真係開咗個 workshop 俾人做，我哋都自己要即係自己個 team， 即係嗰個 organizing team 自己做咗一次先。 啱嘅。 咁就有七八個人喺度嘅，咁咧就 真係擘大隻腳咁。 係啦，咁Vera 就話：好啦，邊個先咁樣？咁咧，咁啊呢個時候咧，咁我就話。好啦，我嚟啦咁樣。咁同埋其實因為我有濕疹噶嘛，即係我就覺得我係一個更加好嘅example 去試一試呢件事啦咁樣。咁於是就即係除咗條褲咁樣，就好似去女性檢查咁嗰啲啦。係啦，咁其實嗰一刻咧，其實就有少少就係好尷尬嘅。其實就因為連我都係，我唔係一個，即係我唔覺得我係好保守，不過我係唔會。攞個鏡成日去照自己嘅陰部嘅一個人嚟嘅，即係我同佢個關係其實實在真係唔係 都 疏 遠嘅， 唔係 close 係啦。咁我都好 high by friend 嚟嘅啫。 其實我有啲 ashamed， 因為即係我連仔都生埋啦，而家都居然同佢嗰個關係係咁疏遠咧，我就覺得係其實所以因為呢件事我自己都。即係 inspire 咗我好多，同埋長大咗啲嘅。係 啊，同埋都係逼你去即係真係 get in touch with 自己嘅身體。係 啊 ，exactly。咁所以我就打開咗只腳啦嚇，跟住咧就其實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咁恐怖嘅。其實咧就會撈啲海藻粉，即係平時你去睇牙醫咬住嗰個嚟做 night guard 嗰嚿嘢啦，咁就搭落去。撳住等幾分鐘，跟住咧 咁短時間嘅咋？ 係啊，幾分鐘佢就會硬化少少嘅啦，好似 rubber 咁樣嘅。跟住就掹甩掹咗佢出嚟之後咧，跟住就撈啲石膏粉，跟住就油口佢，跟住再等半個鐘。咁其實就掹翻走嗰個海藻粉嗰個毛，咁就會噔噔就做咗啦。 OK， 但係掹嗰個過程你知啦，我哋都聽聞佢做 waxing 嗰啲咧好痛噶嘛，搣嗰塊膠嘅時候。咁但係你掹嗰個毛嘅時候唔痛嘅係嘛？ 咁就唔痛嘅，係啦。不過即係如果比較多毛嘅朋友咧，就可以 trim 一 trim 佢，或者 gel 一 gel 佢咁，好似個頭咁，咁就會會好啲咯，即係容易啲咯。但係就唔會話掹甩咗啲毛咁。 OK， 係 大家覺得係咪好別開生面咧？咁而今次咧，佢哋揾到咧係有幾十位嘅朋友咧就係自愿，但係佢哋係以匿名嘅形式啊嘛。咁就係做咗呢個倒模嘅展覽啦。咁然後到時咧就會喺呢一個 Dear Labia 嘅展出裏面咧就展出佢哋嘅石膏模型喎。 係啊係啊係啊， 好犀利喎件事。 同埋好。其實我覺得好有趣，因為即係我哋第一次做就七八個人自己試完啦，跟住之後就有開咗個 workshop， 其實好快就爆滿咗啦。 哇！ 咁當然 你哋連說服啲人去做呢件事都唔需要費唇舌。 多得 Vera， 咁當然呢個 Vera 嘅 功力啦，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我哋當日幫呢二十即係三十個女士做嘅時候咧，即係我 同一日啊。 系啊系啊系啊， 好癫噶！ 你哋好中意，全部都一齐做过你哋， 好 crazy 是大家都有自己嘅空间嘅， 啊，即 系唔会见到大家的 有 petition 咁嘅，即 系 有 privacy 嘅， 系得工作人员可以去。接觸到嘅，我哋都冇睇到嘅，其實係 啊。 咁跟住做完曬嗰三十個，即係我就真係係好唔同噶，即係每個個樣都係好唔同噶，係啊，即係好。好美麗嘅呢件事， 係即係你想象一下呢個展覽，有一個男性版本，其實每個人都唔同㗎。 我不停喺度谂紧，讲嘅时候 都一定系好唔同，但系只不过男性嘅时候咧，看自己私处咧，永远只系着重嗰个大细同埋长度嘅啫嘛，系好奇怪噶嘛，呢啲系女性唔会明嘅。 系，其实我睇过一条片咧，应该系台湾地区嘅，就真系做男性嘅即系倒模咁样嘅，咁但系都几特别嘅，佢哋做完之后，其实都有自己去即系。傾偈啊，或者講下，其實因為可能嗰啲都係直男啦，我覺得佢條片咁，所以即直男未必見過咁多，即其他男性嘅即生殖器官啦，咁所以佢哋其實都會做完之後，佢哋都幾開心、幾振奮嘅，同你頭先講嗰個感覺，好似做咗一件咧好唔同嘅事，一個成就咁樣。 不過咧，作為一個女性嘅角度去睇咧，我覺得點解女孩子睇到呢、這個咁多個展品會更加振奮嘅咧，或者睇震撼咧，就係因為男性嗰個生理嘅個情況咧，你會外露見到噶嘛，但係女性嘅咧，即係正如好似頭先阿 Pat 咁講，你唔攞塊鏡嘅話咧。我諗你識做瑜伽有幾叻都好，你都會見唔到咯。 係啊係啊。 咁然之後你就發覺啊，原來佢同我一出世已經存在或者一齊生活嘅時候，其實我對佢嘅樣貌啦、認識啦，其實真係比起男性其實係少好多好多好多。 係啊，再加上就係我覺得今次呢樣嘢係女性做主導去做嘅時候咧，係好解放嘅一件事嚟嘅，因為實在有太多 taboo 啦。對於女性的身體，即係覺得嗰樣嘢係不潔嘅。首先嚇，月事係不潔嘅，都唔係好明白嚇。冇月事呢樣嘢唔會生到你出嚟啦，係咪先？ 係 真係好奇怪啦。咁然後長久以嚟，女性的身體喺個男權嘅社會裏面咧，覺得女性的身體唔係屬於你自己嘅，係屬於男人嘅。以前係更加覺得係 property 嚟添啦。咁所以久而久之，即係呢啲 taboo， 呢啲即係對於性別嘅睇法咧，係令到女性覺得自己的身體咧，自己都覺得好似好陌生啦，唔敢去觸碰啦。覺得嗰樣嘢唔乾淨啦咁樣，咁而今次你哋唔單止即係自己倒模可以自己睇埋咧，仲要公諸於世。雖然係匿名啦，但係其實係好勁嘅一件事嚟嘅。 但係有冇一啲嘅參加嘅朋友咧，倒完模見翻自己嗰個樣貌嘅時候，你會覺得好 surprise 嘅咧，或者從來冇諗過原來佢係咁嘅樣嘅？ 嗱，我唔知嘅，即系我讲下自己嘅感受啦。因为其余嘅人我就好难去讲，即系我睇咗我系好 surprise， 因为我其实半年前生咗个小朋友嘛，咁生嘅过程咧就系展开咗嘅，我嗰、那个、我个好惨嘅小妹妹，咁有个伤口，咁其实我一路都唔敢去望佢，咁我亦都覺得一定係好難睇啦咁樣。咁但我做完出嚟，其實我真係好似好誇張咁啊，有少少感動啊，因為咧，因為可能覺得其實真係好靚咯，覺得佢係啊咁樣咯，即係怪我咁樣講出嚟，不過即係可能我由細到大都覺得嗰度係好似你咁講，即係唔係話即係有啲唔係話污糟，即係好似覺得好。唔靚咁樣咯，係啊係啊，咁呢個我自己嘅感受咯。 係啦，但係你哋有幾十個一齊去做呢件事啦，咁會唔會大家拎住？你睇下我咁，即係嗰啲。 唔係啊，有啊，係啊，有啊，有啊，有啊，係啊，哇！你嗰個咁嘅，咦？嗰個咁大抽嘅， 係咯，就因為其實 嘅咁樣， 其實嗰樣嘢都反映到話俾大家知，即係冇一個 standard 咯，因為每個人都係 unique 咯。其實你呢個展覽咧，我曾經喺節目裏面咧，好幾年前我提過有一個類似嘅展覽咧，我覺得性質係幾似嘅，就好似唔知喺紐約舉行嘅展覽。咁你入到去場館裏面咧，佢展出就係唔同女性嘅衫啦。咁但係冇一個 theme 嘅，你見到啲衫啊，有啲啊晚裝，有啲啊即係打釘曬珠片，有啲就 track suit， 有啲就好似去街市買餸嘅衫。咁到底個展覽講咩咧？原來所有呢啲衫咧，都係一啲曾經係遭受過性暴力、係被強姦嘅一啲女性咧捐出嚟嘅衫做展覽。因為長久以嚟咧，啲即係被性侵嘅一啲女性咧，好多人都會覺得：，你嗰日真係著得好暴露啦，嚇、啊！即係呢個世界永遠有 victim shaming 噶嘛，即係覺得被強姦咁大嘅創痛，都覺得其實係嗰個 victim 嗰個受害者咎由自取嘛。咁然後跟住就好呢、這個展覽就話俾大家知，到底呢啲被性侵同埋遭強姦嘅人，到底佢哋被性侵嘅時候，佢哋著緊咩衫？係乜嘢類型嘅衫都有，你仲可以賴邊個？即係我覺得好似啊！嗰樣嘢就係、是、其實原來你就算展出呢一個陰道又即係陰部啦嚇嘅模型嘅時候咧，其實原來每一個都唔同咯，每一個都係 unique 咯咁樣。好犀利啊！但係你哋譬如揾場地去做呢件事嘅時候，會唔會都頭痕嘅咧？ 咁我哋好彩，我哋个朋友咧 Wildlot 咧，佢就借咗个场地俾我哋用嘅。咁其实我哋只不过系用啲 衫嗰啲 display 架，跟住再掛啲布去做一啲分隔，俾嗰啲 participant 去自己有自己嘅空間咁咯。 哦，即係你分住一格格添嘅，好似投票站咁樣嘅。 係啊，跟住有一班人要喺下面等，即係地下等。跟住有位佢先至可以上去一樓嗰度去做呢啲 都。 哦。咁其實阿 Fira 都有講過，即係佢感動嘅位咧，就係、是去到第二場，即係我哋 forecasting 嘅時候咧，佢哋其實佢哋自己一班女仔等嘅時候，自己 form 咗一個 circle， 跟住喺度大家喺度討論，即係盛事啊咁樣，嗯、即係佢哋自己已經主動去認識咗大家，跟住去分享去討論咯。嗯 系，同埋今次佢哋有趣的地方咧，虽然而家每一个参与嘅朋友啦，即系赌舞嘅朋友咧，其实都系以匿名啦，咁我觉得啱嘅，即系都要保障佢哋嘅私隐啦，系咪？咁但系佢哋即系其实就住每一个嘅展出嘅模型，除咗大家睇到嗰个模型之外咧，系会有一个即系所谓独白嘅文章 list 喺度嘅。咁啊，听讲你事前咧就住每一位嘅即系志愿者啦，咁就问咗佢哋一啲咧好 interesting 关于性啊，佢哋对于身体嘅睇法啊，成长嘅啲故事嘅。不如咁啊，转头翻嚟嘅就系一点钟新闻报道嘅，即系自己人啦，我哋可以譬如讲几个有趣的故事、啊、今天我们捉住访问的就是一直一恋，转头都会讲一下这一对一直一恋的，即真是亲生姊妹他们的成长故事。一个就是 Lisa， 一个就是 Patricia。 现在我们可以正式宣布了，直嗰個就係頭先你都講咗啦，阿 Pat 係有個小朋友咯，都生完咯，咁梗係直啦，多數都係直啦嚇，唔一定係直啦， 唔一定嘅。 係啦，咁啊 Lisa 就係自己人係咪？係。好啊，咁啊轉頭我哋捉住佢哋兩個再傾下偈啊！大家聽嘅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星期六晚嘅自己人。 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最低氣温大約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天气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柯震东首次同李心洁合作拍电影，面对影后李心洁仲要演子弟恋，佢嘅感受系。 我不认识他，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很可怕，但没有，他本人就很爱笑，我觉得心姐一定会做得很好，所以其实就是把自己整顿好之后去片场跟他对戏，我觉得双方抓一下感觉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火花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Ladies and gentlemen，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在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恨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咁啊，今晚嘅自己人咧，我哋尝试咧从美学嘅角度咧去了解女性嘅私处。咁但係呢，譬如剛才呢阿 Brian 都講啦，話除咗呢個嘅展覽之外呢，之前呢其實係有一套嘅舞台劇呢叫陰道獨白㗎嘛，咁我都有睇喎、香港版同呢個外國版我都有睇、因為當時香港有做到啦。我記得呢裏面一個情節呢，就係佢有問啲觀眾，或者佢係有講到就係你自己點 去形容或者稱呼自己的私處呢？因為其實剛才你都講形容那個部位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字眼的，亦都有很多不同的講法的。咁跟住我就好奇啦，咁究竟參與呢個展覽Dialabia 嘅裏面嘅人士或者女性呢，又會點去稱呼自己嘅嗰一個部分呢？ 又或者兩個教授佢哋嘅成長啦，你哋有冇稱有冇一個即係暱稱嘅對於呢個私處？嗰度定系嗰度啊？ 嗰度咯， 又或者系小妹妹， 小妹妹咯。 但系其实我真系有讲，即系 P U S S Y 噶。 哦，系咩？ 系啊， 我你有讲噶，直称啊。 唔系因为咧，我个中文名咧系林佩斯。 哦， 跟住咧， 咁你咪叫佢佩斯咯。 跟住好惨咁样咧，我由细到大咧都俾人笑嘅。 哦，系啊，就因为呢个名啊。 跟住俾人。俾人講到咧，我接受咗呢個名字，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已經覺得 OK 啊，呢、這個你咁樣叫我咯，我冇所謂。 I'm proud to be 佩斯咁樣係嘛？ 佢仲要係 Lam 佩斯嘛？ 哦，咁啊更加多遐想咁樣係嘛？OK， 我冇所謂啦，係咪先？我自己冇所謂，你咪叫咯。 係啊，但係都係女同學咁講啫，男同學咁樣嚇、男同學咁樣講就有啲、有啲性騷擾之嫌喎。 係啊。 在現 在的年代就會是不過那時候是沒有那麼多 awareness 的，是啊，那現在你死得了你 不過我現在都接受了，所以不要緊， 化了了化了 了你不說我真的完全沒有這個聯想，都說其實那個器官距離我哋作為男同志 太 遠啦， 都唔係嘅。頭先講翻咧，都係好多好多女性咧都唔會叫自己嘅陰部妹妹咯。 哦、okay, 都是妹妹多是啦，但你就好像真的用一个好学术的名称去形容，除非你上堂读书要读就没办法啦，一定要讲返佢个正确的学名啦，但是否则其实大部分呢你是不会好正式俾返一个好啱用的字眼佢㗎。 是啊，同埋我即係到我唔知几时啦，总之睇一本书唔知点解要睇到即係女性嘅性器官，我先发觉啊原来是咁多嘢㗎。即其实原来有很多部位，原来很多 layer 的嘛。咁当然亦都当中又牵涉到即生殖的部位啦等等啦。咁、即其实又有即 urination 的部位啦。即哇原来是咁多层次 的。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最令我有这个的、surprise 或者觉得估唔到嘅情況咧，就係因為佢都會講緊咧嗰個部分嘅所謂嘅 tissue 啊，嗰啲係乜嘢嘅物質嚟嘅，組織係咩嚟噶嘛？原來同你個口咧裏邊嗰啲牙肉嗰啲位咧係一樣噶。 哦，係咩？即 係當我知道 咯，係啦，即 係啦，當我知道咗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嗰個感覺就係、是、哇，原來係咁噶。我係由細到大都唔知道，亦都冇咁諗過咯。係 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一個叫做 Dialabia， 中文譯名係。 亲爱的阴唇， 吓，亲爱的阴唇啊！开头讲嘅时候，尤其是我哋作为男士，就更加会有少少口震嘅，系唔系好流利？但系讲嗰下就会惯噶啦。亦都点解即系大家会讲到称呼到女性嘅即系部位啦，甚至可能系，总之男女都好啦，生殖器嘅时候咧，大家都好似有少少即系窒窒地嘅，即系当中其实系牵涉到我哋即系已经系 internalize 咗咧，有好多 taboo 又好啦，有好多恐惧啦，甚至系 shame 啊，羞耻啊，咁所以觉得难以启齿。咁但系嗰个系你即系身体嘅一部分嚟噶嘛，系嘛？我哋讲我哋块面只眼咁，又唔见我哋会有任何。即係窒口窒舌又唔會。 不過咧，亦都可能咧，係因為咧，即係坊間有好多粗口咧，其實都會夾雜住性器官嘅叫法。咁所以咧，唔知係咪咁樣咧？久而久之咧，啲人就覺得啊，一提起個性器官嘅時候咧，就會同呢啲粗口聯上關係啦。又或者覺得咁樣講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一個貶義多。 係啦，同埋當你發現呢一啲即係講粗口流利嘅人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啊，即係原來我真係唔係好流利，因為佢哋擺嗰啲咧器官嘅位係擺得好啱嘅。即系唔知点解我哋啲 grammar 永远都系错咗，我唔系话我唔讲粗口啊，咁即系喺适当嘅场合讲啦，但系硬系吓讲嘅时候，点解好似硬系唔系好顺，同埋好似系错少少 grammar 咁样咧，咁样系有分别噶。OK， 嗱，今日我哋捉住咧就两位策展人啦，其实 Vera 都有份嘅，咁就系 Patricia 啦，同埋咧就系 Lisa， 上嚟同你倾下偈啦。头先又讲咗有关呢一个展览嘅来龙去脉啦，其实当中我哋讲过咧，就揾咗有几十位嘅朋友啦，就是、自愿地以匿名嘅方法咧做咗佢哋嘅阴唇嘅模型啦，咁然后嚟紧就会展出啦，几时话？ 下个礼拜四就开波噶啦。 但系首先我想问一问先。因为始终都是展出女性私处，虽然是只是模型和匿名，但是今次你们会不会只限女性入场，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规矩呢？任何人都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不過呢、要18歲以上的。 18歲以上。 是啦。同埋要、填個表先。 而家個都要的啦，係咪？ 係而家最好要填表㗎嘛。 係啊係啊，係我哋變咗填表嘅動物嚟㗎嘛。 咁可以講得清楚啲啦。 同埋要填得好清楚一下。 要填得好清楚。 突然间我哋已经好耐啲字体咧，因为而家我哋用惯手提电话咧，已经好少写字噶啦嘛。而家突然间咧，我哋全城嘅人咧写字靓咗噶，因为要填表。 唔系讲得清楚啲咧，就系呢个展览咧，其实就系11月25号啦，去到12月8号举行嘅。咁就喺中环呢、這个善庆街6至10号，嗰度系咪一个 gallery 嘅地方嚟噶？ 系一个 event space 咁样。 哦，即係一個即係活動場所咁樣， 而家好多 event space 嘅，其實 係啊係啊。 OK， 呢個 event space 係 Kayla 同埋 Lane 搞嘅 喎。哦， 即 係 識唔識 Kayla？ 識 Kayla 上過嚟都好幾次嘅啦。OK， 嗱，我想問下你，因為頭先我提過啦，除咗係展出一啲匿名嘅朋友佢哋嘅即係私處嘅模型之外咧，其實每一個嘅模型咧都會附帶住一啲佢哋嘅獨白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當然係匿名啦嚇，即係保障佢哋私隱啦。有冇一啲有趣嘅發現咧喺呢啲獨白裡面？ 是我哋咧就問咗一啲唔同嘅問題嘅，咁啊嗱，我覺得幾有趣嘅咧，就係、是、我哋有問佢啊，請問你覺得你點樣形容你嘅陰部嘅味道咧？咁樣，咁咧我望住聽， 咁就有 好犀利啊！你啲問題， 我諗住叫 Tanner 答咗先， 哦，係你形容咗先。 喂，其實我真係唔知喎、啊， 係咯？點會知咧？ 点会唔知 道啊？咁又系， 咪睇下佢处于乜嘢状态嘅时候嘅味道咯。 咁啱，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系偏向咧觉得佢系一啲甜味嘅糖味嘅感觉咯，即系一个味道嘅感觉，但系未必系代表嗰个系真系粒糖嘅味道。如果系糖嘅味道，就应该会有多蚁嬲住啦。所以系唔系嘅？所以应该系一种甜嘅感觉嘅味道嚟嘅。 系 咁 ，Tanner 好浪漫。如果问我就话腥咯咁样。 吓，呢个普遍嘅讲法啦。 我就系腐烂嘅生果啦。 哇，你咁 negative 嘅， 咁黑暗嘅你。 唔系啊，腐烂嘅生果都可以好浪漫。 哇，点会浪漫咧？腐烂嘅生果。 不过我想话咧，原来咧哈密瓜同土咧最好味嘅时候咧，就系佢啱啱开始腐烂嘅时候。 就 系 咁咯。 唔係叫腐爛，啱熟嘅時候。 係啦，但係其實我哋所謂嘅熟咧，其實係真係 嗰個 生果 開始爛嘅起點。 我就係咁樣嘅意思咯，太甜啦咁。 即係成熟嘅時候，即係葡萄成熟時就係咁嚟啦，係咪？仲有啲咩有趣嘅？你問啲咩問題？佢話即係妙問啊，妙答咁啦。 咁啲其中有幾個妙答就係話咩味道？就有啲話 apple crumble 啦。有个就话啱啱出炉嘅牛角包啦，跟住有一个就话冇味道，但我会担心佢有味道。 呢烂剧嚟噶， 呢个系健康需要留意嘅，因为咧如果真系过分强烈或者浓烈嘅味道咧，其实亦都话俾你听，你身体可能出现啲状况啦，你系需要揾个医生去睇睇嘅。 其实讲真，即系不分男女啦，其实讲真，即系如果你有足够嘅性经验嘅话咧，都知道其实除咗每个人嘅形状。唔同之外，外觀唔同之外，就算味道、氣味，其實個個都唔同嘅，真係。然後個個唔同咧，有啲人覺得呢一隻味覺得哇好難頂，有啲人覺得呢只味先至正。原來係每個人嘅 perception 亦都唔同嘅，其實。咁所以你唔需要覺得自己好有問題咯。嗱，當然啦，如果你衞生有問題而導致嗰啲唔係根本係你嘅體味，而係即係衞生不潔嘅話咧，咁啊另作別論啦，係咪先？咁啊，仲有啲咩有趣嘅問題啊？ 如果你的陰部會說話，會說些什麼？ 這個都像陰部獨白的，會說什麼呢？ 就是 be gentle。 哦、oh, ok、嗯、即叫個主人麻煩你 be gentle with me 啊？ 又即是對個性對象是不是？ 應該是，我不知道呢， 或者對自己， 對自己咯。 我對自己 是、啊、我是不是很正先？這個其中一個啦。请不要放弃，给予时间彻底探索我。 哦、oh, ，OK。 嗯，咁跟住之后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调翻转嘅。如果你想，你可以同你个阴道讲啲咩啲嘢嘅话咧，你会同佢讲啲咩啦？跟住有一个就话英文嚟嘅 ，I should have loved you and cherished you sooner。 OK， 系咁都几多系类似咁样嘅， 都几 poetic 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 啊。 大家听紧嘅一啲女士，其实你不妨谂下啊，如果俾个麦，佢可以自由发言，你又觉得佢会同你讲啲乜嘢咧？咁样都几好嘅，其实好似系自己同自己嘅一个对话，自己同身体嘅一个对话咯。 系啊系啊。咁跟住另外有一个问题呢，就係、是、最近一次高潮係几时， 係 点样形容呀、啊、咁样。咁其中一个就話未试过。 嗯、oh, that's sad. I know, 但其实好多女仔都可能冇试过㗎。係呀。 係呀、 啊啊啊。 但我觉得彩应该可以讲出嚟，跟住大家去 研究一下点可以达到咯， 系啊系啊，同埋啊，即系有好多都会觉得啊，咁其实呢一次算唔算系高潮？ 系啊系啊， 到你真系有即系同啲姊妹真系 heart to heart 嘅 conversation， 你先知哦，原来嗰个未系未算系咁样。 系， 咁我唔知道系咪同上面嗰个请不要放弃，给予时间彻底探索我有关啦。即系始终女性，即系我哋嘅阴部系比较有层，即系。即比較 mysterious 少少，有會係需要好多時間同埋 patience 去了解咯。 係係，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今次呢個展覽咧，唔係話淨係針對咧，即係女性嘅嚇、嗯。即係如果男士嚇，你當然唔好帶住色情鹹濕有嘢睇，當然雖然係好多嘢睇啦。咁即係唔好帶住嗰種心態去睇呢個展覽咯。 係、 啊、如果你真係覺得你身邊有一個好心愛嘅女性朋友，其實你都想即係認識多啲佢身體，又即係多啲認識佢真正嘅需要啊，嚟到去即係豐富翻你哋嘅關係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呢個展覽都值得向男士推薦。 係啊，其實我都好邀請，好希望多啲男士可以去睇呢個展覽咯。 嗯，但係會唔會有少擔心咧？因為始終可能你即係公開展覽嘅時候咧、嗯，因為以前我哋訪問阿 Vera， 佢即係經營呢、這個即係 sex shop 咧，間中都有啲啊呢、這個人真係好奇怪喎，即係甚至覺得佢哋好似。即係嗰啲鹹濕白婦咧， 另有企圖， 另有企圖啊！又或者係想做一啲嘢，佢哋嘅目的係咩咧？就是、令到嗰個店員尷尬啊！佢哋覺得為之有快感啊！即係可能你就避免唔到，可能有啲咁樣嘅人嘅。 咁首先 clarify 咯，我哋呢個 show 都因為要填表做 member 先可以行，就唔係公開嘅。 OK， 咁、 小心啲， 所以攞得佢啲資料㗎啦， 係啦，你知道係啦，邊所有記名㗎啦。 嗯，咁但係正話你個問題就係我哋都有諗討論過呢樣嘢。咁但係我諗，因為我哋有同事喺度嘅，咁唯有就冇辦法㗎啦。即係如果真係發生，我哋。邀請佢離開咯， 係咯，我諗阿 Vera 好有經驗啊， 係啦，得噶啦，唔驚 嘅，係啦，佢要做埋 bouncer 嘅，其實佢一叉起條腰， 佢絕對掂啊，係啊， 係啦，我諗即係 跟住交叉 X 咁，跟住就 get 係啊，就會走噶啦，嗰個人 係啦。 我想問下咧，即係除咗一個展覽嘅個活動入邊嘅展覽啦，仲好似有啲其他嘅講座或者有啲唔同類型嘅嘢發生嘅喎，可唔可以都講下咧？有啲乜嘢咧？ 有一個咧叫做 couples pleasing workshop， 就係咧可以一 pair pair 同你個 partner 去上，咁、就去學習或者去練習或者去學習一啲技巧，去令到對方 取悦對方， 係啦，係取悦對方。 性上面咧當然 係啊，咁呢個都係好好嘅。咁另外就有個sound bath 嘅 workshop 啦， 咁就係通過即係聲音波啊一啲聲頻咁樣去更加了解自己嘅身體，咁從而係。有啲 self love 嘅元素咁樣。 哦、oh, ，OK， 係 啊，跟住有個 panel 啦，就會有 你啦， 係其實係啦，我係唯一一個 layman 嚟嘅喺個 panel 度，係、就其實有 Sonia 啦、Kayla 啦，同埋KY 啦，咁就係一啲即係討論就係女性點樣去睇自己，咁都可能我自己 personally 覺得即係可能係探討少少即係 body positivity 啦，或者可以咁樣講，係啦，咁樣咯。仲有冇啲咩？ 有個鏡盒嘅。 哦，係啊，仲有咧有個 DIY 鏡盒嘅 workshop， 就係喺呢個 workshop 入面，你要學即係嗰個陰部個 結構 係點啦，跟住你就做一個鏡盒，等你翻屋企可以自己同你個小妹妹有個更加嚇親密 嘅 係 嘅了解 嘅對談。 係啦。 视像会议又真系有 咁，但我想问，头先听到咧，譬如可能有一 pair pair 去上一啲嘅 workshop 或者一啲嘅我唔知系咪工作坊啦，系一定要一男一女啊，两个女仔都可以上啊， 定系两个男仔 两男仔都可以上咧？ 或者話翻俾我，佢可能佢有啲 lesbian 嘅朋友想好想話俾佢哋知啦。 咁我諗呢個係女性為主導嘅藝術展覽咧，咁啊總之即係其中一個係要女性咯，所以男同志我諗都要等有男人節先得噶啦。 搞啦， 吓唔到我啦，Coco 啊，唔系你都系应该女人字啦。OK， 咁希望大家就真系对于呢个咁破格啦，同埋即其实虽然大家觉得好似好 taboo 嘅一个展览，吓咁都得，咁其实调翻转头可以问多一句，点解咁样系唔得咧？吓系因为好多即社化同埋好多枷锁，好多 oppression 系令到大家觉得吓成何体统啊咁样，就系、是、但系正正我哋要推翻好多，即要颠覆好多呢啲传统嘅谂法，系即系去绑得我哋身体紧紧，唔可以即系释放嘅啲嘢咯。咁所以希望大家不论男女啦，不论挛直啦，都可以留意呢一个叫做《亲爱的阴唇》嘅展览会。 不过咧，我都想问，因为佢哋两姊妹咧，其实就系做发酵茶啊嘛，另一个身份。咁我知道咧，佢为咗呢一个嘅展览咧，都出咗一个嘅发酵茶出嚟。咁我望一望咧，我都好想问，点解佢会拣选呢一个味道咧？因为睇翻咧系华妹洛神花嘅绿茶嚟嘅。咁究竟點解會覺得，咦？佢呢個親愛的陰唇嘅呢個展覽，然之後令到你哋會選擇呢一種味道嘅發酵茶咧？ 嗱，洛神花就係精神啲啦，飲咗。 其實華妹同洛神花我感覺都係啲酸咪咪嘅嘢嚟噶。嚇，咁係咪你覺得 佢哋覺得酸咯？ 咪咪係啦，覺得佢哋酸咪咪咧。 係啦，因為亦都叫佢做咪咪啦。 你講得啱啊，其實都有少少係因為妹妹呢一樣嘢，我哋就覺得個華妹都幾貼切啦。咁另外就係因為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即本身諗呢樣嘢嘅時候就諗，哦，即高潮咁樣嘅。 係。 咁我就諗，即高潮嘅味道係咩？咁我自己諗到有鹹鹹地啦。 嗯。 咁亦都有酸酸地啦。 嗯。 亦都有甜甜地啦。 嗯。 咁我就覺得華梅其實都係剔曬所有呢啲。 嗯。咁就搭落有味啦。 係啊。 既然你問呢個問題咧，咁我都問一個又係同呢個茶嘅有關嘅問題，就是、之前其實六月咧，我知道你哋出咗一個叫做 Drink Me I Am Gay 嘅，即係另一你嗰個茶味啦， 即係飲咗變 gay 嘅。 係啦，嗰個係黑加侖子喎，據聞我就冇飲過啦，我就睇過。但係點解你又會揀嗰啲味咧？同埋係好唔好飲嘅，同埋有冇得賣嘅而家仲？ 哎呀，而家冇得賣啦，要可能睇下下年有冇得賣咯。 咁但係點解會係黑加侖子味嘅？ 因為有陣時我覺得 Pride 嘅對我嚟講嘅顏色係有陣時係紫色，即係想姣少少嘅味嘅嘅樣。咁我就諗到黑加侖子其實都幾親民啊，呢一樣嘢亦都係姣姣地咁樣，我就覺得。用黑加侖子。 According to 佢 gay man 係姣嘅，動物嚟嘅。我覺得呢個 compliment 嚟噶，你唔好以為我都係貶義啊。咁姣得起喎、啊。 咁下次不如落啲金粉落去啊。有食用金粉噶嘛？呢、這個世界係咪？ 嗰啲其實金箔係嘛？ 唔係有得食得嘅金粉㗎。Paris Hilton 成日落㗎。係啊， 你仲有留意 Paris Hilton 㗎嘛？ 人哋結婚啊， 嫁咗啦。 哇！你個人有冇 out 啲啊？而家望齊佢㗎啦。 唔係，咁人哋結婚咧係一件喜事嚟嘅，都留意一下嘅。 OK OK， 好啦，咁啊今日好有趣啦，同大家介紹咗呢個別開生面嘅即係親愛的陰唇嘅展覽，希望大家即係按圖索騎，大家知道即係咩日子去即係參與咩活動啦。咁而呢兩姊妹有趣嘅地方就係即係自家做即係茶嘅品牌之外啦，咁佢哋都係一攣一直啦。嗱，因為時間無多，即係本來其實呢個 interesting 嘅 topic 嚟嘅。OK， 同一個家庭親姊妹而家。一起經營一檔生意，又要搞埋即係呢啲咁破格嘅即係藝術展覽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喺你嘅成長裏面咧，即係對方即係你諗下一起成長噶嘛，好似係 on the same path 咁噶嘛。但係跟住性取向又好迂迴，行咗一啲分叉路咁樣啦，好唔同啦。其實嗰個感覺係點樣噶？ 我可唔可以篤爆你啊？咁咁其實我有女朋友先嘅。 哦，你先噶，直反而係直嗰個啊？ 跟住咧，咁 哦，所有你都系试晒先， 你又唔好咁 cut， 咁又唔好定格咗我。不过咁啊，当时都好多年前咯，咁都有冇 大学嚟嘅 大学系17、18年前，当时呢个人咧就好反对 啊，反而调翻转系佢反对， 系啊，好唔支持，系啊，即系所以， 但系我唔系嗰啲恐同嘅，即系。但我而家咁樣講，我都好難去 justify 啦。講真，但係嗰一刻係，即係其實我即跟都好多即亂嘅朋友，只不過我嗰陣時就哎呀，但係我擔心你嘅 人生會好慘喎，即係咁樣嘅角度出發。咁、哦、但係當然我而家諗翻，我覺得係錯噶啦，即係永遠唔可以咁樣去。 會唔會就係因為嗰時你未 come out， 於是乎你對於家姐即係同女仔一齊，你 project 咗個恐懼。 男仔一齊嘅嗰陣時。 哦。 唔係，我係。 好複雜啊！你哋。 唔係，即係我同男仔一齊嘅時候，其實係因為我未 explore 過咯，即係我冇試過，亦、哦、都冇機會去做過呢樣嘢。咁 所以當其實你反對家姐同女仔一齊嘅時候咧，其實你都未開始 aware 自己真正嗰、那個即係同性嘅性取向嘅。哦、OK。 係啊。 OK， 咁到佢咁啊，佢又闹完我啊嘛，咁我咪受唔住呢个社会嘅， 佢就系代表咗一个社会嘅缩影啦，系咪？你真系劲啊，你 劲啊，受唔住呢个社会嘅压力啦，系啊， 我劲过嗰啲人，嗰啲 church 咧 convert 佢嗰啲，我劲。 咁于是我咪死死地同翻男人一齐咯。 哦，咁所以你走直人嘅道路都系因为个妹累你嘅啫，其实 系啊。过咗几年，咁佢又挛咗咯，咁我啊梗系好支持佢啦。 哦， 系啊，咁所以 哇，呢个家姐佢讲到自己几难得。 如果我冇我，可能佢冇呢个女。 点解啊？有关咩事啊？ 咁Lisa而家有冇同女仔拍拖啊？啲爱情嘅关系点样咧？ 我有啊，有同女仔拍拖。 系。 讲得咁细声嘅啫， 拍咗几耐先？ 好似有两年几。 系。 咁你有冇第一时间同家姐讲？即系你发现自己，哦，我真系原来中意女仔。 佢嗰时反对过，我觉得最后嘅一个人先至同家姐讲， 都唔好同家姐冚踎啦。定系话，即系当你一拍拖好开心，就同家姐讲呢件事咧？ 哦，其实我呢个唔系第一个拍，即系唔系第一个女朋友嚟嘅。 唔係，但係你第一個女朋友拍拖， 我第一個女朋友嗰陣時，我估佢知道咗 before 我知道咯。係我佢喐一條尾，係咪就已經知佢？ 即係所以嗰陣時你嘅反應就係、是、你睇死你啦！係 啦， 嗰陣時咁義正詞嚴，叫我唔好搞基咁樣。 即係我估我未自己知道嘅時候，佢已經睇到咯。咁所以我冇同佢特別。即系都唔需要 咯，即系嗰啲咧啊，哇有路啊，边度有即系摆都唔系有路，但系即系自己自己嗰啲咧，就系咁嗰啲。 即系嗰啲明明话，我唔中意嘅，但系你点啊？睇死你都中意噶啦，你自己中意晒佢啦，即系一定系嗰个咁样嘅格局啦。 所以咩嘢你 会唔会啱唔到家姐噶？ 系。 哎呀，我都希望喺我成长嘅过程里面有个咁嘅细佬又好，大哥又好啊，姐姐又好咧，咁真系好正咯。 系啊，我好多谢佢咁支持我咯。 O K， 系啊，即系冇反对过我咯，亦都有系咯。 因为呢个系冇错，亦都唔系社会嘅错，系冇人有错。 系啊， 系啊。O K， 今日多谢晒Patricia 啦，同埋Lisa 啦，希望你哋嘅展出成功啊。 好多谢 ，Thank you。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寻日抵港考察四日，了解香港嘅防疫抗疫工作同措施。专家团由国务院港澳办同国家卫健委组织，成员嚟自国家卫健委、广东省、深圳市同珠海市等嘅疫情防控专家。国务院港澳办同中联办亦派员参与。专家团抵港之后，随即出席特区政府安排的简介会。专家团今日至到星期二期间，将到访同香港防疫抗疫工作有关的单位同设施，并同人员会面交流同分享经验。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简介会上代表特区政府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防疫抗疫工作的支持和关心，并欢迎内地专家团访港。卫生署表示，富豪机场酒店有两名抵港检疫的住客在一星期内确诊，正是调查这两宗个案的可能感染源头，并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以確定兩者是否有關聯。衛生署表示，昨日確診的62歲男子以及在星期一確診的36歲男子在外地抵港之後都在富豪機場酒店進行強制檢疫。由於他們在一星期內確診，衛生防護中心正在進行調查，有關工作仍然正在進行。

呢一次嘅更新当中，最大嘅特征系在于将实装系列首次加入能够同同性角色恋爱结婚嘅新要素。玩家可以向任何一名嘅同性角色进行告白，而告白之后，如果对方接受，就会进入恋爱剧情发展。有兴趣嘅玩家可以享受第一轮恋爱当中冇办法体验嘅多元成家乐趣。有关新版本嘅游戏将会喺2022年3月喺欧美上市，相信呢个新实装嘅功能应该会比之前嘅作品更具优势。泰国的同性婚姻法案遭受到泰国国会推翻，原本的草案内容同性伴侣可以享有财产分配、遗产继承等权利，预计能够享有现行异性婚姻大约九成的权利。不过在健保、教育、福利、公职人员的税务减免以及涉及家庭组成的事务，好像领养和人工生殖技术的权利，就不似得异性恋夫妻一样受到明文保障。但是如今法案遭受到推翻，令到很多泰国人认为继台湾地区正式合法同性婚姻之后，泰国国会会通过有关草案，如今逆转遭受到推翻，令到很多 LGBT 团体感到相当错愕。到目前为止，泰国只是承认一男一女正式的婚姻关系。这一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前嗰排我曾經講過啦，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咁大家都諗緊，即係喺去研究咧有關即係防疫嘅注射 vaccination 啊，甚至會唔會睇下有疫苗可以即係根治到啦，又即係預防到咧有關呢個 COVID-19 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啲嘅研究所咧，其實都喺度研究緊，會唔會其實COVID-19 嘅疫苗咧，可以幫助佢哋研究咧，就係會唔會可以最終可以研究到有疫苗咧，就係根治又即係預防呢個艾滋病嘅。 嗯， 你知唔知今個禮拜突然間有個好勁嘅消息啊？ 係 嗱，就唔係咧，就終於發明咗有關去預防艾滋病嘅疫苗啊！但你記唔記得若干年前咧，其實突然間世界上面出現咗一個個案咧，就是、一個來自加州67歲係患咗艾滋病嘅朋友咧。佢好似92年咧，90年代初咧就確診嘅， 嗯， 但系無啦啦佢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個案咧，係冇接受任何艾滋病嘅 medication 咧，係不藥而癒喎。 哦，即係好似傷風感冒咁樣樣。 係啦， 咁可能你病咗流鼻水，但係過多幾日之後咧就冇曬啦，就好翻曬啦， 完全冇事喎。即係話佢嘅 immune system， 佢嘅即係個人嘅抵抗力咧，係可以完全係清除曬所有艾滋病嘅病毒啦。 哦 ，OK， 咁到今時今日，大家都未明白到底呢一個第一個嘅個案。不藥而癒嘅個案到底嘅原因係咩？仲喺度研究緊啦。咁但係咧，船跡今個禮拜發現咧，第二個不藥而癒嘅艾滋病病人咧又出現咗。 嗯， 咁就係一個咧女士，係來自阿根廷嘅一個女士嚟嘅。佢係2013年咧就確診嘅。咁一直以嚟咧，啲醫生已經覺得好奇怪，就係、是、啊，佢其實體內咧係揾到咧有關呢個艾滋病嘅即係原病毒嘅。咁但係嗰個 virus low 啊，即係個病毒嘅數量咧一路都係好低嘅。 嗯， 但係直至到最近咧先至發現。佢嘅病毒系冇晒咯， 即系连揾都揾唔到， 揾都揾唔到，同埋佢从来系冇接受过任何有关艾滋病嘅，即系去控制嘅 medication 啊， 系嘛，好似神迹咁样冇咗。 但系如果咁样嘅话咧，会唔会即系会令到有啲人觉得，如果我系有呢个艾滋病病毒嘅时候，喂，隔篱佢唔食药唔做任何嘢都会好翻喎。 咁当然得啦，因为呢个只系好罕有嘅例子啦，亦都喺历史同埋全世界嚟讲咧，系只系第二个个案啦。咁但系呢两个 case， 尤其是最近阿根廷呢个女子嘅 case 咧，系令到好多医疗人员咧觉得，会唔会喺呢一个 population 里面咧，有一个好少量嘅 percentage 嘅人咧，佢哋嘅 immune system。可能里面有一啲无论可能系 DNA 啦，又或者里面有啲咩构造咧，其实先至令到佢哋系可以能够喺唔需要任何 medication 底下咧，系可以克服到有关呢一个艾滋病嘅病毒。咁如果真系可以研究到底个真正嘅原因原委系咩嘅话咧，或者系对于未来去研究研制有关艾滋病嘅预防药也好啦，或者根治嘅药都好啦，可能系一个好大嘅里程碑嚟嘅，其實 嗯，聽到係啊，同埋我會覺得咧，有啲似係譬如好似如果日後咧嗰、那個發展嘅情況咧，就好似我哋平時流感咁樣樣，可能咧流感每年都會變少少，可能呢、這個嘅艾滋病病毒可能其實佢個排列都係變少少嘅時候咧，慢慢咧就發現真係好似傷風感冒咁啦，可能你真係唔需要食藥，你係足夠嘅休息又或者諸如此類咧，咁你就可以好翻啦。 係啦，咁有好多人講緊就係話，COVID-19 可能真係唔會有朝一日咧自己走咗去㗎，即係可能變咗季節性嘅流感咯。 咁可能即係每一年可能我哋都要打預防針，又或者可能要靠即係一個 population 裏面有足夠嘅即係所謂 immunity 啦，然後先至我哋可以處理到，即係嗰樣嘢唔會突然間冇咗咯。而是我哋要与呢个 Covid 共生咯，谂一个方法。OK， 咁所以希望大家喺呢个疫情，其实喺香港即系似乎稳定咗啦，但系突然间听讲欧洲咧，尤其是好似德国啦，德国好似连续几日啊，每日嘅确诊数字啊系50,000人啊，50,000人啊，大佬，我前嗰排先啱，因为我有德国朋友噶嘛，先至话啱啱咧有好多嘢都系开放翻啦。而家船隻突然間又即係 backfire 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即係小心為上咯。因為我覺得成件事咧，未必話你即係我諗喺確診嘅人口之中咧，未必個個可能係好嚴重嘅嚇。但係問題係個個都要去求醫然後跟住令到咧即係醫療啦嗰個制度啊，同埋成個 structure 係崩潰咧，其實好大件事噶嘛。令到咧其實好多本來有其他疾病啊、其他嘢要處理嘅朋友咧，根本冇病床。咁啊，即係求醫無門咧，其實係好大件事嘅。 係啊，其實成個醫療嘅系統都會加重咗個負擔，咁啊變咗真係可能有一啲更加緊。更好難讀添，更加緊急嘅需要嘅病人咧，係得唔到呢個支援嘅。 係啦，入實驗室咁緊急制嘛？你點樣考入嚟噶？ 所以我哋真係要即係好小心做呢、這個即係防疫嘅工作啦。咁其實我哋即係香港可以話比較即係近排叫做少啲確診啦。咁其實咧啲活動咧亦都多翻嘅。咁我近呢幾百。你幾個禮拜咧，其實都參加咗好多嘅唔同嘅活動啦，包括即係好似拼多啊，上個禮拜又有遊行啊，就算琴日咧， 嗰、 那 個唔 係 遊行嚟㗎啦，嗰、那個、 變咗 個 市 集啦，市 集啦，彩虹市集啦，咁亦都吸引咗好多人去，啲人要等幾個鐘啦。咁其實琴日咧，我都去咗一個婚姻平權協會嘅即係 Gala Dinner 嘅活動啦。咁其實呢啲咧，我見到好多熟悉嘅面孔咧，其實嗰一刻咧真係好即係好開心啊，同埋因為個社群咧，我哋好耐冇接觸過大家，即係過去一年咧。好多嘢都取消咗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咁其實大家見到面咧，都即係好似老朋友咁樣打招呼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真係嗰、那個即係病情啊，或者嗰啲疫症又翻翻嚟嘅話咧，其實真係對無論對於我哋嘅同事社群啊，或者一個即係香港一個即係社區，其實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咯。所以大家都要即係繼續要去即係堅守防備。 因為我都留意到嘅，因為最近有好幾個大型嘅活動啦，都要變陣啦，例如拼多就要變咗室內舉行啦，第一年咁、而例如同志遊行就變咗冇遊行啦，就變咗一個好似係market 啦 ，OK，Rainbow Market，Rainbow Market 啦咁樣。我見到喺網上面咧，即係對於呢啲處理咧，有一啲即係批評嘅聲音嘅。咁啊，當然呢啲批評嘅聲音其實可以大家去聽一聽，咁到底係咪有改進嘅地方啦？但係我好少覺得咧，有啲嘅批評咧，即係其實有啲唔係好公道嘅，因為我覺得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嗰、那個大形勢同埋客觀嘅環境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嘅一啲同志活動真係唔可以用翻以前嘅形式去做嘅。咁當然啦，即係點樣可以搞得好啲咧？咁但係都要明白喺搞手方面係有一定嘅即係客觀嘅局限嘅。但我覺得喺呢一刻咧，其實大家應該要用盡方法，就算變咗形式都好，變咗陣都好咧，係要諗方法去凝聚大家嘅。即係網上面見到係需要啦，咁但係問題係嗰、那個係唔能夠取代咧，係面對面見到嗰隻嘅窩心啊、團結啊，同埋嗰隻充權啊 ，empowerment 啊，所以其實係好緊要嘅。所以我覺得批評係需要，但係我覺得更加大家要即係再擴大少少，覺得無論點都好，總之我哋繼續去營運落去，用另一種方式去讓大家見得到大家嘅話咧，其實已經喺今時今日局勢裏面咧，已經係好難得嘅事嚟。 批評之餘嘅話，我覺得可以參與咗先啦，真係可以去睇下感受一下當時嘅氣氛啦，同埋大家嘅嗰個情緒咯。定係好似啲人話，唉、哎，都係買嘢啊咁樣成，但其實唔係，我一樣嘢都冇買到啊。但我 覺得 買開心， 但我覺得買嘢有咩問題咧？即係如果你係支持翻真係自己人嘅即係經濟圈嘅話，其實有咩問題咧？其實我真係覺得冇問題咯。 嗯， 係啊，你平時出街都會買嘢噶啦。 係啦，支持本土嘅小店，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咁啊，更加支持即係自己人嘅即係小本嘅企業。咁有咩問題？我真係見唔到有任何問題。 同埋嗰樣嘢都係你有興趣、你想要嘅時候，你先至會買嘅啫嘛。即係冇理由你見到一樣嘢我都唔中意嘅，甚至乎我買咗翻屋企冇用嘅，你都會買。咁你就嘥錢啦呢啲機會。 同埋今時今日唔係話唔想遊行嘛，係唔暫時喺客觀嘅環境底下唔能夠可以遊行嘛，嚇咁係咪就完全 cancel 咗咩都唔做就算咧咁樣？咁大家覺得唔係咯嚇？喺呢一個更加難嘅時勢裏面，大家應該用盡所有嘅方法 点样变阵都好，灵活变通地，灵巧像蛇地，我哋继续连结我哋嘅公民社会。 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最近咧，我國嘅太空人咧就去咗即係外太空啦。咁其實咧，大家有冇諗過咧？其實外太空上面係可唔可以即係發生性行為嘅咧？ 好似講過啦，係唔得噶嘛，因為冇地心吸力噶嘛。咁你冇地心吸力嘅話，就冇好難做到 friction 噶啦。 唔係喎，但我覺得 你試過咩？ 我未 咁大聲。 但係譬如咧，好似睇過一啲嘅紀錄片咧，就係講啲太空人咧喺個太空船或者基地嘅時候瞓覺咧，係需要固定自己嘅，因為如果唔係就飄走咗。 咁你綁實曬大家嘅時候，除咗你係玩 SNS 嘅啫，除非你喜歡承諾，我就覺得 OK 咯。 咁你又唔係真係？绑晒啲手手脚脚嘅，咁可能可以有限度嘅喐动咯。 嗯，咁我 咁好浪漫咯，我觉得只可以有限度嘅喐动。 咁美国太空总署咧，即系工作咗15年嘅即系生物学家咧，就指出咧，喺一个无重状态之下咧，进行呢个性行为咧，外太空咧系有难度嘅。因为你话根据呢个牛津嘅第三运动定律， 你真系好混沌啊你！ 咁即系两个即系互相即系喐动嘅即系物件咧，大家咁样喐嚟喐去咧，其实系会产生呢个作用力同埋反作用力嘅。即系咧，你可能你喐一下个，你会 弹咗， 弹咗去冇雷公。 系啦，但系所以你头先讲就啱嘅。你係可以綁佢喺木牆嗰度，咁就可以做到嘅。佢就話，不過咧，佢就話咧，其實因為喺呢個無重狀態之下咧，即係外太空反而女性嘅分泌咧就唔會好似正常咁樣分泌，佢變咗一粒粒。即係好似 水 珠咁， 係啊！你見到啲太空人喺即係太空站啦，佢哋飲水咧係會可以飛，即係啲水珠出嚟噶嘛。 係啊係啊， 然後佢係用個口去 咬佢咯。 係啊，好似食即係掟粒糖俾你食咁樣咧。嚇，幾好玩嘅，我覺得咁樣嘅飲水方法。 咁所以即係依個就會即係有一定嘅難度啦，因為嗰、那個即係嗰個分泌物係一個潤滑嘅作用嚟噶嘛，咁佢只不過變咗水珠咁樣，又冇停留喺個陰道入邊嘅話咧，咁就比較困難啦。係 啦，咁但係如果你都係習慣五花大綁嘅話咧，可能太空係啱你。 唔係啊，突然間喺度諗咧，係咪譬如我哋而家唔喺外太空啦，喺地球上面嘅時候，係咪可以嘗試或者幻想喺水裏邊去做呢一件事咧？ 哇！水我真係覺得唔 work 嘅， 都係飄下飄下噶嘛，都係冇乜呢個重力噶嘛。 但係因為水其實佢唔係一個潤滑劑嚟噶嘛，你唔覺得喺水裏面嗰啲？摩擦是跟一般有润滑剂的摩擦是两件事来的吗？你唔覺得係好鞋手嘅咩？ 冇、我就諗住可能去呢、這個jacuzzi 啊，或者可能去自己屋企嘅浴室嘅時候。 我 忍住跣親啊！你 覺得咧，即係 即刻搭咗條腰。 你小心啊！你而家開熱水咧。窒息啊！即 系啦，又会窒息， 因为 咩事都会发生。 因为你个人已经兴合合 啦，唔好乱试啊！呢啲我哋纯粹讲下 啦。就喺浴室，即系冬天嘛，有好多时闩埋窗门咧，咁啊真系有危险噶。咁呢个即系都比较有难度嘅，我觉得。咁试下啦，但系唔好谂住一定会成功或者一定好玩咯。 系啦，喂，但系讲到咧喺外太空咧无重状态咧，你前两个星期有冇留意一单新闻啊？咁就喺太空站咧，其實未好似有4个嘅即係太空人咧，咁喺度，即係其實佢哋喺太空站咧，好似已經係停留咗半年，做咗啲實驗啊，佢哋好似成功地咧喺太空站咧係種到嗰啲 pepper 辣椒啊，咁好叻啦，係咪？但係因為佢哋已經喺太空站成半年咧，咁所以係時候要即係落翻嚟地球啊。OK， 咁但係你知唔知係發生咗一段咩嘅小插曲啊？咁就係佢哋個太空船就叫 SpaceX 啦。咁但係佢哋諗住準備落返嚟地球嘅時候呢，就發現呢 SpaceX 呢有樣嘢壞咗。 嗯， 你知唔知係咩壞咗？ 洗手間 係呀，個廁所壞咗，唔係塞咗，係漏啊。 吓、 但你嗱 在家里你的厕所漏都已经很大件事了。 是啊。 但你想想在外太空无重状态漏的时候。 好像刚才你讲喝那些水。一粒水珠、 啊。但那些不是水、啊。是啊。你要记住是不是很多人怕啊， 很怕、啊。 那于是乎呢他们就是因为搞不及啊。冇辦法，只可以即係維修到， 死忍唔去。 係啦，咁但係又即係其實要急需要嗰四個太空人咧，其實要落翻嚟地球啦。咁點咧？你知唔知佢點樣做啊？ 用膠袋裝好佢，由佢自己漂浮，起碼唔好散先啦。 你知唔知佢哋方法係咩？ 我諗唔係頭先你喺度講話咩攞個口接住佢。我想到个胶袋笠住佢啩，即系见，即系搵啲嘢去闹， 去闹佢，好似放碟咁。 你有冇方法可以将佢 闹鱼 排出去太空船出边咧？即系就放佢喺个外太空上。 系啦，我就唔系 rocket scientist 啦，我就唔知道点解佢哋系，总之系维修唔到啦。但系佢谂到一个方法，多一个接冲嘅方法，终于系送到嗰四个太空人落嚟啦。 系 咁，但系就冇厕所用。佢哋嘅方法就系纸尿片。你是不是从来都觉得 rocket science 嘛，应该是很高科技的，但是为什么这条桥虽然 work 但是为什么这么原始呢那件事？ 但是其实即他们有准备到的了， 有，我想什么都有准备的了，其实 即都会预咗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去不到厕所就要用这个 尿片。那你一天都可能要用两至三条至少， 那可能他们预咗成几箱。 咁纸尿片好啦，好易 pack 嘅啫。当你压缩嘅时候，你个棉胎啊，用嗰啲压缩方法啊，抽晒气嘅时候啊，都可以好扁啦、 啊。床褥都得啊，床褥都得。 咪咯，床褥都得嘅咩？原来 得啊， 扁晒噶， 系啊， 床褥喎、 啊，卷住咁样可以就咁运过嚟，然之后你剪翻开就会胀翻噶啦。 哎呀，咁劲啊！ 哎哟， 悭好多位、啊、真系。 运送好方便噶。 系 ，OK， 我哋讲 sex 噶，突然间我哋讲开 床 都好重要嘅呢、這个。 但系头先无啦啦讲咗排泄咯， 仲要漂浮，想象到佢喺度漂浮 嘅。OK， 喂，今晚因为吓、啊、太多丰富嘅内容啊，冇乜点播歌添，播翻首。的士高啊， 系啦， 好耐冇讲的士高啦，系嘛 ？Disco 两大 diva， 一个来自澳洲咯，一个来自英国 ，Kelly Minogue 再加上就系 Jessie Ware 嘅全新作品，一齐听下。 Kiss of Life 两大 Diva 啦，咁啊突然间走埋咗一齐唱呢首 Kiss of Life 啦，有冇睇佢哋 MV 啊？好正噶啦， 好姣噶。 突然间变咗两个师奶装咁样咧，突然间令我谂起好多好多年前咧，嗰阵时咧有一套咧好多基人咧都好中意嘅一个 BBC 嘅电视剧集啦，就系 Absolutely Fabulous， 嗯， 系咪好似佢哋两个造型？ 系着得好，即系着得好好时髦嘅，即系嗰个年代嚟讲咧，同埋系好好笑嘅，即系表面就好好友善咧，但系内里好似勾心斗角咁样嘅 MTV 入边。 系啊，同埋我觉得嗰啲嘅装扮咧，其实 Harry Styles 咧日后都会着。 咦？佢着紧啊？唔系 佢着紧， 已经着紧啦，系嘛？ 日日都着紧，日日都着紧。即系你话靓仔系几咁好咧？即系你完全唔需要衬过啊！都冇事啊！ 咪都有襯嘅，我諗佢啲 stylist 都 有襯過，有襯過。你唔好呃我靚啦！ 但起碼有靚仔嘅時候著乜都係靚嘅咯， 手袋唔係咯，高踭鞋咯。 你試下佢冇咁靚仔，然後著翻同樣嘅衫啊！你諗下會有一個點樣嘅災難？ 嗯， 所以靚仔係咩都得嘅。 不過頭先咧，你講開藏玉，我想講多一單嘢，就係、是、咧最近美國咧有一個廣告咧，就係遭受呢、這個即係100万嘅母親嘅即係抨擊啊，係 一個永遠唔夠數，係唔足100万嘅母親。 藏玉咧就係好健康嘅，即、就、係、是、標榜呢個自然啊，同埋 love is pure 啦。咁當然就係 pure 啦。咁就有男女啦、細路仔啦、爸爸媽媽啦，或者係男啦同女啦，然後又俾佢哋呢個反擊啦。咁所以我就 即係佢覺得亂人係唔使瞓嘅， 係咯， 我哋只可以瞓正嘅啫，係咪？ 或者瞓地下啊，日本嗰啲榻榻米， 唔 係 咯， 就係瞓嗰啲嘅啫，係 嘛？而家係咪我哋唔使瞓啦？係咪而家我哋唔使床褥 或者要分開床瞓？因為佢哋係即係攬埋一齊喺張牀嗰度，或者可能佢要即係單人床就可以俾佢哋瞓啦。咁其實呢個廣告其實得出嚟，我自己覺得咧就拍得幾開心同埋温馨嘅。 是啊，因为同志都是人咯，我哋都是要用好多日用品的， 是 啊，我哋都要用厕纸的其实。 我哋都是两个 同，如果拍呢个厕纸广告找两个同志的话，是不是又是不得呢？ 我觉得香港近年就电视广告其实没什么点变，但因为现在多了很多投资在网上的广告，觉得又便宜一点，但又 effective 一点。现在越来越多的网上版本的广告多了很多同志的角色。 我都不是的，我都见到有一些卖贵价首饰的，即 是那个。但那个不是只是网上广告吗？ 不 是，电视都有。 电视都有的。系啦，咁佢就近排都出咗一个新嘅广告啦，咁啊中间讲紧呢个婚戒嘅时候，就有两个男仔嘅出现咯。 O K， 咁大概几多秒啊？ 嗯， 通常嗰啲 几秒，真系几秒， 都有几秒啊？ 系啊系啊，有。 咁已经好劲噶咯，有几秒。 同埋呢次唔系佢哋第一次有呢个同性元素嘅广告添。 系啊，咁所以大家谈婚论嫁嘅时候，即系不妨要考虑一下。 系啦， 即系要支持啊，因为其实系有胆识噶， 要支持下，好贵噶。 咁你结婚都要买只戒指仔啊嘛？ 唔通你买平嘢啊？ 我嗰个几平噶。 哦，咁你冇要求，系咯？呢啲系爱咯。 唔系啊，佢而家都冇大入。 系咯，扮 single 啊， 摇滚嚟嘅， 最黑人憎呢啲人。好啦，今日礼拜自己人到此为止啦。 好啦， 拜拜。 拜拜。